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台。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的仪式，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赵梁《东方灵玉三部曲之警幻诀》今天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警幻诀取材自古典名著《红楼梦》，但摒弃了原著庞大的故事体系，单取太虚幻境一个片段展开，讲述一个尘封于残书之内的故事。今天国家大剧院将举办莱纳霍内克演绎海顿与贝多芬管弦乐团音乐会，本场演出由奥地利指挥兼小提琴家莱纳霍内克执棒，演绎维也纳古典乐派18世纪末的经典。今晚舞剧《玫瑰》，一位来自极孔之地的女士将在彭蒿剧场上演，这是哥本哈根柏林表演艺术家罗斯玛丽的自传性作品。她在有着战争纪念碑的山村长大，父亲是一位坚守原则的政府工作者，母亲是位歌手。作品以动人的舞姿表现了罗斯玛丽在多样文化中成长的经历。继2014年举办首届粤剧艺术周之后，本月14号到下月5号，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将与广大戏迷观众见面。届时，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剧团将携自己的代表剧目亮相大剧院。王斌梅、徐明、谢群英、王君安、黎敏等众多摘得梅花奖的粤剧名家将先后登台，并携手粤剧新秀为观众铺展粤剧的诗情画卷。四月的北京演出市场有哪些剧目值得关注？在演出季和艺术节方面又有哪些安排？来听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繁星戏剧村的合作战略之一，由北京电台六位主持人出演的小剧场话剧《奋不顾身的爱情》四月7号开始在繁星戏剧村上演。4月14号到5月5号，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会与广大戏迷见面。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在内的多家院团将会有代表剧目在大剧院上演。王斌梅、徐明、谢群英等众多摘得梅花奖的粤剧名家也会先后登台。4月16号和17号，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将在指挥大师杰杰耶夫的率领下来到国家大剧院，以全集的形式上演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管弦乐和歌剧经典作品。另外，在本月月底，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将会在北京开幕，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800位艺术家齐聚北京。意大利则是本届艺术节的主宾国，在这届艺术节当中也会上演多场意大利艺术家参与的音乐会以及多个意大利文化主题的展览。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大桥到望京西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李伟，一个民间收藏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啊，耗资是数十万元，收藏了400多对的门墩儿。别人收藏是为了将来增值，可李伟呢，从来他就没有卖过一件藏品。他说呀，只是想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把这些老北京的四合院象征的保存起来，给后代呢留这么一点纪念。这是一个老北京人对北京四合院文化的浓厚情结。他常说，当后人念起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这首童谣的时候啊，却发现门墩儿早就已经成为历史了，他们会作何感想呢？那您听说过收藏门墩儿的藏家李伟先生的故事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继续通过作家刘一达先生《京城玩家》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讲述李伟收藏门墩儿的故事。李伟在收藏界呀，名气不小，这跟他呀当年做过的几件事儿是不无关系。其中比较露脸的有两件，是呵护玉壶春和首次办起门墩儿展。当年前门梅日街拆迁的时候，李伟凭借他的细心保住了有200多年历史的石雕牌楼。怎么回事呢？他小时候啊，经常到梅市街的玉壶春南市点心铺啊买点心吃。记忆当中那座老店的石牌楼相当精美，传说这玉壶春三个字啊还是乾隆御笔。40几年以后再来到这条街上，早已辨别不出当年的模样，来回走了几遍也没找到当年老店的旧址。他可不死心，终于在一处老房的门前发现上面有非常漂亮的花檐，而门脸的形状也隐约像牌楼，不过上面呢都用石灰给糊住了，也看不见字。拆迁工人告诉他呀，马上有推土机过来把这房子呀就给推了。他嘱咐工人千万别推，出了2000块钱让工人一砖一瓦一块一块的慢慢的拆，因为后面可能藏着珍贵的文物。这样他也不放心，每天天不亮就来监督，刮去厚厚的黄土跟石灰之后，玉壶春三个字露出了真容。李伟是欣喜万分的。现在这牌楼已经被保护起来，不再拆除了。得了，下面让我们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由于岩本次日要飞回日本，他的行程安排得很紧，直到吃午饭的时候，刘一达才有机会跟岩本聊几句。岩本的汉语水平一般的对话没问题，岩本的外貌和穿着极其的普通，如果不告诉你他的国籍，您一定会把他看成一位中国退休教师或职员。岩本告诉刘一达说，北京晚报发表了你那篇报道门墩的收藏文章，他早在几个月前就看到了。报纸是通过瑞士驻华大使馆的大使夫人三井原子转寄给他的。三井原子是日本人，跟岩本是老朋友，他也非常喜欢北京文化。岩本的中国朋友还给他寄过几张李伟收藏门墩的照片。见到报纸和照片以后，他很想马上的飞到北京会见李伟并参观门墩展览。但是已经退休的岩本生活并不宽裕，当时正是旅游旺季，机票比较贵，他拿不出更多的钱买票，所以等到旅游旺季过去，机票便宜了，这才过来。岩本退休前是日本一家汽车公司销售部的部门经理，妻子岩本基于子比他小3岁，是日本高盖市的小学教员。性格开朗的基于子对记者说，他的祖辈有一支脉是中国血统，所以他从小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几年前他利用业余的时间学了1年半的汉语，在他的劝说下，岩本先生提前退了休，老两口 于1995年一起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上学，进修的科目是汉语和美术书法。严本来到北京以后，很快就被胡同迷住了，课余时间经常骑着自行车串胡同，感受浓郁的胡同风情。1996年的春节，严本溜达到雍和宫附近的国子监胡同，忽然就看见了一所四合院门口有一对雕刻精美的石墩。傍晚的时候，夕阳的余晖映照在这对石墩上，更透着古朴典雅。他被这对石墩所吸引，站在那儿看了半个钟头。这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要摆在大门口呢？严本先生非常的好奇，回到学校，他问教书法的老师金婷婷。金老师是地道的北京人，在四合院长大，母亲跟老舍夫人是朋友。他告诉严本，这叫门墩，也叫门枕，是四合院正门门前用来支撑两扇门扉和做装饰用的。严本听了以后，对门墩发生了兴趣。他觉得小小的门墩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也反映了浓厚的民俗文化。从这儿起，严本便拿着一本《北京胡同详图》，骑着自行车开始转胡同。他转了几条胡同，考察了几百个门墩以后，越发的感到门墩的艺术魅力，所以他一头就钻到了门墩的实地考察之中。原本严本和姬于子打算在中国学习两年，但严本迷恋上门墩以后舍不得回国了，姬于子只好独返日本，严本留下来继续考察北京的门墩。严本对刘一达说，自己调查和研究门墩的时候是怀着一种焦急和遗憾的心情，因为近几年北京的开发建设、市政工程发展很快，为了进行危房改造和拓宽城市道路，北京的许多胡同和四合院被相继的拆毁了。有几条胡同自己第一天调查门墩的时候还存在，但过几天再去就成了一片瓦砾了。有一天，当他寻访到西单商场附近的辟财胡同，发现啊，前一天还看到雕着梅花的门墩可怜巴巴的埋没在一片废墟当中，在旁边一辆轰轰作响的推土机正在拆除一间四合院，记载着岁月流逝的北京民俗文化转瞬间就不存在了，他感到惆怅和惋惜。刘一达告诉严本，我从小就是匹着胡同长大的，这条胡同的每个院子我都熟。 啊，是吗？你是这条胡同长大的？ 严本听完了很吃惊， 哎，那是多么好的一条胡同啊，哎，可惜了。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刘一达想了想，是啊，北京拆了的胡同里还有比这条好的呢，没辙，城市总得向前发展呢，历史似乎抗拒不了现代化的步伐。刘一达也有感慨， 当然城市要发展，居民要改善居住环境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么美的门墩却跟破砖烂瓦一块毁掉，哎，实在可惜。 严本连连的叹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位日本老人把北京所有的胡同都转遍了，经他考察发现，北京现存相对完好的门墩有1000多对。严本的考察并不像有的人照几张照片就完了，他将这6000多个门墩的详细位置、属于哪种类型、多大尺寸都一一的做了记录，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他的这一行动 得到了北京的几位古建专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等单位的支持。1998年12月21日，他所在的学校在历史博物馆搞了一个门墩展览，展出了他收集上来的门墩和200多张照片。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还在校园的一角设了个诊室园，把他收上来的40个门墩摆放在里边。同时，岩本先生根据自己的调查资料和照片整理出版了《北京门墩》一书。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德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1998年年底。岩本先生回到了日本，回国以后他依然痴迷于门墩的研究。他对刘一达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对门墩都不感兴趣，我已经立下遗嘱，死后把我拍的门墩照片和门墩拓片都无偿的给日本国立民俗博物馆，以便让日本人的后代了解中国的文化。这个博物馆的藏品收集很严格，一般的东西不收。但是馆长看了岩本拍的北京门墩照片，认为非常的珍贵，这说明北京的门墩是非常有文化价值的。岩本说，李伟先生的石墩藏品让他大开眼界，他没想到李伟收藏了这么多精美的石墩。这些门墩最老的有宋代的，而且从品类上几乎囊括了各种门第的门墩，不但有北京的，还有河北的、山东的、福建的、陕西的等等。他花了近3年的时间，只收集了60个门墩，拓了70张门墩的拓片，跟李先生的藏品简直没法相比。岩本先生感叹呢、看来热爱民俗文化的北京人大有人在，我当初怕门墩会像根夫那样失传的焦虑是多余的，不过李伟先生已经这么大的岁数，北京的胡同还在拆，大部分北京人将告别胡同和四合院，住上楼房，再过若干年，年轻一代的北京人还会喜欢胡同和门墩吗？从这一点上看，岩本仍然认为北京的门墩应该进行抢救和很好的保护。李伟绝对是个有个性的北京人，跟他一起聊天长见识长学问，他玩门墩出了名了，其实他玩的东西多了，他收藏的东西不只是门墩。刘一达佩服李伟的藏品之多，更佩服李伟的眼力，还佩服李伟的做人。其实玩在李伟的生活中是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一个意境，正因为有这种意境，他经常有惊人之举。比如说他搞的松堂斋医院是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他开这个医院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人们还不清楚什么叫临终关怀。当然现在这类医院开的很多了，可李伟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3亿多，光北京就将近200万，有些老人的子女挺出息，在国外谋职，或者在国内忙自己的事业。一旦老人有了病有了灾，身边没人照顾，有些老人得的是不治之症，大医院不收，或者住不起大医院，临终关怀医院一律接收。临终是人生最后一站，给他们一些阳光一些温暖， 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享受到关爱，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李伟想到了，也真做起来了。别瞧他办的这个医院历经挫折，曾数次被迫搬家，但联合国卫生组织都知道这家医院，北京的各大媒体对这家医院做过报道，有20多所国内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在他这医院里头挂牌服务。李伟真行，刘一达老说他，你不玩是不玩，要玩就玩大的。他呢嘿嘿一乐，嘿嘿，北京人嘛，可不是要玩就玩大的吗？李伟的玩可以追溯到儿时，受家庭的熏陶，他从小就会玩。当别的孩子玩弹球拍三角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集邮了。他的中学是在北京27中念的，这所学校在王府井八面槽，离北京邮票公司不远，每天一放学他便奔了邮票公司。当时他父亲每月给他20块钱饭钱，5块钱零花钱，他省吃俭用把钱都扔在了集邮上。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邮票公司出了一套匈牙利的体育邮票，3毛钱一套，全国就发行了5000多套，他一气儿买了10几套。转过天这套邮票就涨到5毛钱，他那会儿就知道倒邮票能获利，手里藏着大量的老基特，别的不说，梅兰芳小型章他手里头就有7张。中学毕业以后，他到内蒙插队，1978年底回到北京，当时北京的一些玩主开始往集邮市场扎堆了，李伟玩邮票如鱼得水。怎么呢？他手里的藏票太多了。上世纪80年代，猴票开始升温了，他大量的收，面值8分，他出价2块，后来10块钱一张也收，最多的时候收了200多版，而猴票最高时在北京邮市炒到了600多元一张，这时候他才开始往外抛。李伟一说玩邮票就特激动，他对刘一达说，嘿，北京许多的玩家都是从集邮起步的，不信你可以跟那些个玩家聊天，没玩过邮票的主不多。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这些玩邮票的可以说是最富的一拨人，因为邮票太来钱了，当时玩邮票比后来炒股票还有投机性。我认识一哥们儿，在月坛邮市炒大龙票，一下投进去200多万。你想想，上个世纪80年代，200多万是什么数啊？玩邮票让不少人发了财了，后来他们又用手里的钱去买古玩字画，成了玩家。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您说的呀，是刘一达先生《京城玩家》一书当中所写的李伟的收藏故事。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半张古都收了谁的脸，半天又在落在你安全，你真空白心照的人不选，人生泪思念，24小钟变明月间，藏头的是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忆，回忆奔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

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通过刘一达先生所著的《京城玩家》一书啊，给您讲述李伟收藏门墩的故事。下边咱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李伟从内蒙回到北京，分到中学当老师教生物，一个星期就几节课，他一有空就奔游市，跳到游市里可就出不来了。后来他玩上瘾了，一咬牙提出辞职。当时学校领导听他说辞职都愣了。您想啊，1980年前后谁听说过主动辞职这词儿啊？整个北京教育口，李伟是头一个提出主动辞职的教师。辞职报告递上去，引起了轩然大波。领导劝他，家里人也劝他，但他坚决要辞职。他觉得一心不能二用，要想玩就干脆痛痛快快的玩，别又当老师又在游市上打漂，误人子弟。拖了小两年，他的辞职报告才批。他说听到这信儿啊，当时就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他不是因为玩丢了饭碗，而是自己砸了铁饭碗才踏踏实实的玩。李伟是第一批进入北京游市的人。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玩古董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北京的游市也出现了古钱币，玩古钱币的人多半也玩邮票。李伟一看这行势乐了，感情他们家藏着不少古钱币呢。但他像最初玩邮票一样，瞅准机会便大量的收购。当时古钱非常的便宜，而且赝品极少，空手布才80块钱一枚，旗刀也只有几十块钱。他逮着便宜的便不撒手，手里的存货很多都压了仓了。1984年他跟一个朋友在故宫博物院搞了一个古钱币展览。在故宫搞个人收藏展览，他是头一个。故宫也是第一次把房子租给个人办展览。后来他看玩古钱币的人多了，赶紧留下最有升值潜力的，把手里大陆货往外抛，然后改戏开始玩花钱。他说呀，真正的玩家不能跟着市场的行势走，得引领市场。别人都玩，您再玩，嘿，黄花菜都凉了，您只能去捡洋浪。即便能浑水摸鱼，也摸不着大鱼。大玩家必须独具慧眼，在别人打愣的时候先下手为强。这让刘一达想起了王铁成说的一句话，玩家不能让生活给玩了。套用他这句话，就是玩家不能让市场给玩了，要左右市场的行势，这才是高手。许多人以为李伟主要玩门墩儿，啊，是他收藏的门墩儿堪称国内第一，连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看了他的藏品都惊叹不已，借走了48对门墩儿搞展览。但他玩的东西可不止这一项，用他的话说，凡是有文物价值的东西他都玩。他玩过火花，什么烟标、老自行车，玩过蛐蛐、蝈蝈、鸟、鸽子，玩过瓷器、字画、玉器，玩过拓片、古籍，还有档案资料。他可不是一般的瞎玩，玩每一项都能玩出名堂来。这要说起玩鸽子，他就讲过许多的往事。 他们家原先养着十几盘鸽子，这一盘鸽子是12只。他母亲在齐喜欢鸽子，到了1960年国内闹自然灾害，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了，京城养鸽子的主也不多了，但他还养着一盘鸽子，鸽子饿得咕咕直叫，他当然每天也吃不饱了，他吃白薯，给鸽子吃白薯皮，想不到鸽子还爱吃这个。当时他正念初中住校，每周回家一次，每次回的家一看鸽子越来越少，生生给饿死了，最后还剩7只。这些鸽子见了他就往他身上扑，他那眼泪刷刷的往下掉，他父亲劝他赶紧把鸽子给人或者杀着吃了，他哪舍得杀呀，宁可自己不吃也得给鸽子吃，但是他也吃不上粮食，有口粥喝就不错了。后来鸽子全都给饿死了，他为此大哭了一场，发誓再也不养鸽子了。他从1978年起玩瓷器，从北京最早的宣武公园、福长街、后海官园等总事儿开始就玩，一直玩到天津沈阳道。当时瓷器中的赝品很少，他收藏了不少珍品，玩玉他喜欢老三代，现在手里有几千块好玉，其中一件红山玉烟嘴儿是最有纪念意义的。这个红山玉烟嘴儿是他在内蒙插队时一个放羊老头手里的，他当年是赤脚医生啊，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这老头手里拿着个大烟袋杆儿，烟杆儿倒不值几个钱，这烟嘴儿是红山玉的。他从小就跟父亲玩，懂眼，也着实的喜欢，他就跟老头要这烟嘴儿，老头当然不舍得了，这是他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老头并不知道这烟嘴有多值钱。李伟为这事儿上了心了，见面就磨他，老头说你要真想要给我100块钱吧，这当然是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因为当时的100块钱不亚于现在的10000，因为那会儿一个人一个月才10几块钱工资，农民一年也挣不到10块钱啊，李伟上哪儿找100块钱去？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突然有一天，李伟在知青点看书，村里有人跟他说：“你快去吧，放羊的老头病了。”李伟就背着药箱子奔老头他们家了，给老头打针吃药，2多月，老头的病才算好。老头为了感谢他，知道他一直挺喜欢自己手里这红烟嘴儿，便把这烟嘴儿送给了他。李伟不能白要人家东西，他知道老头爱抽烟，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托人买了一条大前门的香烟给老头送去了，一条大前门换了一个红山玉的烟嘴儿。现在那个放羊的老头早已然作古了，烟嘴儿还在李伟的手里珍藏，曾经有人开价10万元买他这烟嘴儿，李伟说别的玉可以出手，这一件却不能卖。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呵呵，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李伟手里头还藏着故宫的第一张门票，瑞福祥的买卖协议。1951年国务院批准筹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全部档案资料，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是他在潘家园地摊上花了800块钱大堆搓买下来的。他说呀，捡漏得有眼力，也不能犹豫，因为现在玩的人太多了，你一犹豫别人就有可能买走了。李伟对刘一达说，现在有时候真的玩的就是个心跳，玩的是一种刺激，但玩什么他也不能吃后悔药，认准的东西他就该是自己的。1984年他在王府井中国画店旁边碰上这么一档子事儿， 那天中午，他去中国画店淘换画，一个四川小伙子夹着两幅画要卖，售货员说鉴定字画的回家吃饭去了，你要想卖画必须得等鉴定画的人来，他做了鉴定我们才能收。小伙子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售货员说起码得俩点，就是俩小时。他们俩正说着呢，李伟凑过来了，问这小伙子，你想卖什么画啊？小伙子上下一打量他，看他不像坏人，他便说了，你要想卖我们找个地方砍一砍哦。李伟说那好吧，便拉着这小伙子进了胡同。那小伙子说两幅画，一幅是张大千的六品字，一幅是福宝寺的八品字。李伟问，你想卖多少钱呢？福宝寺都30块喽，张大千的吗？1500块。李伟一说，你这价是不是高了？不高，我要不是家里有几十用钱，我是不会出手的。李伟说，这大街上不是买卖字画的地方啊，你干脆跟我回家吧。那会儿的人都挺实在，小伙子没怀疑李伟想把他怎么着，就跟着李伟到了他们家了。进了家门，小伙子把这画卷打开，李伟细看，张大千的画是几个老者在松树下听琴，画艺非常的闲适，画的也好，便对小伙子说，这幅画我要了，咱也不还价，给你1500块钱。成交以后，他跟小伙子聊天，一问才知道他们家是四川的大盐商，他父亲跟张大千是朋友，张大千曾经在他们家住过，后来他们哥几个分家，他分到了20多幅父亲留下来的字画。李伟说，你的画我都要。小伙子把地址给他了，福宝寺的那幅画小伙子开价5000块钱，李伟手里一时拿不出来，便跟他讨价还价，小伙子死活不肯让步。这时候他突然看上了李伟家摆着的一个鹰的标本，这只鹰蹲在一个根雕上，非常的威武，是李伟的心爱之物。小伙子说呀，干脆我拿福宝寺的画换你这只鹰，你再添1500块钱把这幅画拿走。其实这只鹰啊是李伟花30块钱买的，但是李伟太喜欢他了，没舍得换。小伙子最后带着遗憾走了。李伟说，一画过去10多年了，有一次自己在瀚海拍卖字画的图录上看到了这幅福宝寺的画，拍价800多万，他真是大吃一惊啊。但他并不后悔，他说呀，也许自己就不该得。还有一次，他一大早逛潘家园旧货市场，一个老农的摊上摆着许多的破罐破碗，旁边还有许多的旧画和一些旧的画册。李伟拿起了2x25x30的相框一看，又像油画啊，是又像老照片，全是中国民俗，是一个外国人画的。李伟问老农，这两个画框多少钱？这老农说，嘿，500块。哦，李伟就跟他还价，不行，500太贵了，300吧。耶，300块钱那可不卖，至少350。俩人正讨价还价呢，李伟突然发现旁边摊上有一个小碗不错，他赶紧放下画框去抓那只碗。一看呢，碗的瓷儿很细，像是个宋代官窑的，他舍不得撒手，跟这位卖主讨价还价买这只碗。等把这只碗买到手里，再回过头看这两本画册，那个老农说呀，你刚才不买，我420卖出去了。李伟说，就可惜呀，与他失之交臂了。2年以后，他在一家拍卖公司的油画图录上看到了这两幅画，感情是英国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画的，一幅画的拍卖价22万。李伟说呀，这种丢漏的事儿多了， 但不能后悔，后悔得去上吊，玩嘛，哪能把自己的命搭进去，那就没意思了。李伟这么多年收藏的东西很多，但他认为好的东西从来没卖过，即便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不卖藏品。玩使人上瘾，也使人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提升。拿李伟开博物馆的门脸房来说，因为地处琉璃厂，寸土寸金，有人拿年租金100多万元要租他的房，他不干，却自己投了100多万把房子重新装修，整了个私人博物馆。而开私人博物馆，他每年得往里搭10多万，但是他觉得开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祖国悠久的文化，造福子孙后代，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儿呢？现如今人心不古，社会浮躁，玩家让文物来教育人、陶冶人，应当义不容辞。玩家的境界就是比一般人要高，玩实际上是一种心灵讨喜的过程，这一点从李伟身上您就可以得到印证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2000年石刻博物馆和李伟联手举办了首届门墩精品展，李伟挑出个人珍藏，共拉了17卡车218件藏品。在这次中国首届门墩展上，李伟的门墩精品令世人是大开眼界呀。目前呢，李伟的博物馆开到了国子监街，其中啊，一对是北京作为大都时候宰相府的门墩，图案为赵孟俯绘制的胡人隐兽、胡人驯兽，堪称门墩当中之国宝，是尤其的珍贵。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看着孤独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一圈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边明月间，藏头的是不忍独再见，留下枕边回忆，回忆奔流回荡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暖着谁你的记子上，我们轻轻唱，借着虚转眼，在梦中问他不会重现，一句告别似足飞很多年，灰尘似无间，风卷帘我天西间月，轻轻留恋你的真句点，清醒之中没人，就不倦那把眼